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8月8号，哎，哇，你怎么度过你的父亲节呢？有没有带爸爸出去好好的犒赏他一下，一顿大餐吗？还是有手做礼物给他呢？还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只要家人能够相聚在一起，不管吃什么都好啊。那有爸爸在身边的小孩是最幸福的。我居然长到这个年纪，我爸爸还在，我还可以这个好好的过一个父亲节，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就是你的 parents， 你的这些父母亲都还在你的身边。不过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来播送一下这个主题好了，要向天底下所有的爸爸们致敬。那其实流行歌曲里面呢，也有好多的歌手跟歌星，他们喜欢运用这个父子情哈来创作。首先先播送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给大家，这个是 Stevie Wonder， 大家都知道的啊。在 Motown 时期，其实 Stevie Wonder 就已经发迹了，不过呢，我真的是觉得他从年轻红到老，他写的歌真的都好好听哦。有一首歌曲叫做 Isn't She Lovely， 他是不是很可爱呢？其实我相信在所有的爸爸妈妈的眼中呢，你自己的小孩，自己的 baby 永远都是那个最可爱的。所以呢，先播送这首歌曲给大家，待会这个前奏的时候你也可以听到一下这个婴孩的哭声，那是真的 Stevie Wonder 的女儿的哭声呢。 今天父亲节，所以我们呢，一开场我们选了几首曲子，其实都跟爸爸有关系。Horace Silver 是一个爵士的钢琴手，其实在他的创作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也是受到所有爵士迷非常喜欢的一个专辑哦，叫做 Song for My Father。哎，这张专辑真的就是要写给他的爸爸的哈。那这首曲子呢，当中的这个钢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经典。然后它好像有融入一点点的这种拉丁的节奏，但是这个旋律呢，非常的 catchy， 你几乎听到一遍，你就会沉浸在它的这个旋律的这个律动当中了。好，我们首先来听的就是这个 Horace Silver Song for My Father。来自于 Horace Silver Song for My Father 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刚刚担任 Tenor Saxophone 的是这个 Joe Henderson， 然后 Horace 自己弹钢琴。据说他的妈妈是 Irish， 这个爱尔兰人，然后爸爸是这个 Portugal。 两个这个混血当中的这个 Horace Silver 其实写了这段曲子是要来向他的爸爸致敬的。那其实有很多的爵士乐手呢都很喜欢用自己的亲情啊作为题材。今天我们在做这一集父亲节特辑呢，其实我也选上了刚刚这首比较爵士风的曲子，希望星夜狂想曲的听众会喜欢。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八八节，所以下个礼拜吧再过十几天，我的第一次的听友会即将就要展开了。我们星夜的听友们，你们想要跟我见面吗？上次我有在节目当中讲，不过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所有的听友都已经得到讯息呢，就是我们星夜狂想曲即将在Bravo 的台庆十年的这个生日会当中呢，我们来举办我们第一次的听友会，也就是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聊音乐。那我把这次的聚会的名称取名叫做我的跨界生活，也是台庆的同乐会之一啊。那我即将在8月18号周六下午3点在文水艺文中心我会有一个半小时可以跟我星夜狂想曲的听众我们面对面，然后可以来聊聊这个跨界音乐。那如果有兴趣来跟我会面的话，跟我聊聊天的，请上这个 Bravo FM 91.3 的这个 LINE 来报名哈。那 LINE 的 ID 搜寻就是 @Bravo913。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欢迎大家上 LINE 然后来报名。那当天我会准备一些神秘小礼物送给你们哦。所以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不过平常我录音的时候总是躲在这个黑暗的录音室里头，那自言自语，那不太知道我们星夜狂想曲的听友们你们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啊。所以其实说要听友会跟我见面，其实是我想要跟你们见面哈。我比较期待可以看到谁是我们星夜狂想曲的听众朋友。那我也非常希望如果大家星期六的下午有空，可以到这个文水艺文中心来，让我知道你们想要听什么样的音乐，或许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可以多知道你们的喜好，然后多来为大家设计歌单，到底是哪一种音乐风格是大家有兴趣的。所以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我也非常期待可以看到你们哦。好，今天介绍这个父亲节的专题，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我很喜爱的，它是来自于约翰·兰农 John Lennon， 他写给他自己的小男孩也就是他的儿子取名就叫做 Beautiful Boy。 take my hand. Life is what happens to you while you're busy making other plans. 有一个会创作的爸爸还不错哈，看着自己的婴孩，看着自己的小男孩，就可以写出这么动人的、美丽的歌曲《Beautiful Boy》。这也是大家非常怀念的 John Lennon 的名曲。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自己的偏好，呵呵，在做这一集的时候，我私心觉得这首歌一定要放进来。怎么说呢，它是 Billy Joel 在 River of Dreams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它的曲名叫做 Lullaby。Lullaby 其实就是催眠曲嘛，也就是你在睡前的时候，那爸爸妈妈会哼哼唱唱，然后来哄小孩睡觉的时候所唱的歌曲。那 Billy Joel 写了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想见一个充满爱的父亲在他的小孩的身边，然后一边陪伴着小孩入睡，然后可能就是会望着他的孩子那个可爱的脸庞吧。那这首歌曲催眠曲 Lullaby 后面有一个副标叫做 Goodnight My Angel， 非常非常动听的歌曲，送给你。 Good night, my angel, time to close your eyes and save these questions for another day. I think I know what you've been asking me. I think you know what I've been trying to say. I promised I would never leave you.And you should always know, wherever you may go,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I never will be far away. Good night, my angel, now it's time to sleep, and still so many things I want to say.Remember all the songs you sang for me when we went sailing on an emerald bay, and like a boat out on the ocean, I'm rocking you to sleep. The water's dark and deep.Inside this ancient heart, you'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用这首歌来祝今天所有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待会后半段呢，我也要邀请到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女生，吹笙的。他曾经用笙这个乐器吹奏超级玛丽的电玩主题曲哦。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创作女生有兴趣的话，后半段一定要锁定星夜狂想曲。 Good night, my angel, now it's time to dream, and dream how wonderful your life will beSomeday your child may cry, and if you sing this lullaby, then in your heart there will always always be a part of me. Someday we'll all be gone, but lullabies go on and on. They never die, that's how you and I will be. 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如果用眼睛看是一种框，用心去体会就是一种宽。 我是柯细杰， 诗的意境，画的质感，文学与美学的结合，谢佩妮策划得意忘言柯习杰摄影展，即日起到9月2号，按下快门，从大师眼中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大象艺术空间馆，04-2208-4288。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不是社会的负担。普里基督教医院以爱邻如己的精神，照顾厝边的阿公阿嬷，希望用爱甲关怀，予老大人一个有尊严、有愿望的生活。 彼此相爱，让生命更完美。请支持普里基督教医院长照教学大楼新建施工，爱心专线04929167777。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 欢迎收听 FM 91.3《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首先，大家听到的这段音乐，有没有觉得很棒、很另类，但是也很特别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我想要访问两位特别来宾，而且呢，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女生哦。好，我们首先先来欢迎这个李丽景，跟听众朋友 say hi 一下。 嗨，大家好。 好，今天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的导演邓文星，他的小名叫海星星，是吗？ 大家好，我是海星星。 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丽景他最新的音乐，而且呢，这一个音乐刚刚大家听到的片段，即将会在华山的这个乌梅剧院来演出，是吗？ 是的， 丽景是吹乐器，是吹 声乐器声。 笙这乐器很特别， 是 为什么当初会学这个乐器？很好奇，想要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国乐器大家可能刚开始上手的都会是什么二胡啊、隔胡啊，或是古筝，对不对？ 对对对， 好像女生都会选择这类的乐器。你为什么会选择笙？ 嗯，我其实是本来是要学扬琴， 嗯， 对，然后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就是考上国乐班，然后老师说要选乐器，然后那一天我就那个比较晚到， 然后想学的扬琴被都被选走了，名额都已经满了，然后老师就指着角落的说、嗯、那把声就说这个乐器你要不要学，因为这个乐器没有人选， 还没有人选、嗯、 对，然后我就说哦好，就这样 就这么认命的乖乖牌。 对对 对, 对、嗯、那时候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乐器，但就听老师的话，然后就选了他，然后就这样跟了二十几年这样 啊，已经吹笙吹二十几年了，从小学 对 开始， 小学三年级 哦，学到现在， 对， 哇，你还蛮专情的， 嗯， 有很多有很多学音乐的孩子，小学学小提琴，可是可能中学就会又三心二意，又跑去学鼓啊，或是小喇叭，对，嗯、那丽景的主修乐器是笙，最近要举办一个音乐会，对不对？ 是， 这场音乐会叫做《玩乐女声》，然后这个笙就是你吹乐器的这个笙， 对。 英文名称叫做 The Ultimate Music Battle。 哇、wow, 好特别哦 好像很厉害的感觉 女生要当 fighter 是不是要有这个 music battle。 为什么会取这么 biang 的名字？ 嗯，因为这次就是邀请了两个音乐上面非常厉害的前辈， 嗯、 一个前辈叫郑各军音速司马， 嗯， 小个，然后一个是吴岭，然后他是去年金穗奖最佳配乐得主，然后小哥是金音奖的常胜军， 嗯， 对对对，然后就想说，因为我们三个是不同的乐种， 嗯哼， 想说邀请他们一起来，就是玩这场音乐的盛会，这样。 The Ultimate Music Battle， 这个是李丽景。这个吹笙的女孩加上小个哈、啊，这个吉他手，对不对？ 对， 他好像常常变身在。在各个乐团，对不对？ 对， 担任不一样的角色。好，然后这场表演很特别，还请到了导演， 是 邓导，嗯，海星星， 大家好， 的加入。哎，平常大家办音乐会，通常就是顶多有一个音乐设计啊，一个制作人、音乐总监啊，那乐手找一找，其实就可以办音乐会了。为什么你这场音乐会还有哇，还有导演，还有灯光设计，来介绍一下导演？ 因为我就是看了很多戏剧或是舞蹈啊的一些演出，然后我就觉得音乐应该也可以做的，就是 有一些视觉吗？ 对。加入视觉或者是灯光， 嗯哼， 我主要是真的想挑战的是没有中场休息，然后没有、哦、没有任何的每一首歌的断点，就是直接一个小时把它演完、 嗯、啊！真的、啊、这么酷啊？ 对，就是有点想挑战自己， 从头到尾哦，难怪会叫做 battle， 就是、嗯、 对对对对， 这一场决斗就对了。 嗯、 李丽景，然后加上电光声影，好，这个玩乐女声是这场音乐会的主题。那导演来讲一讲好了，这次跟丽景的合作，你自己的想法？ 嗯，就是当初认识丽景也是蛮奇妙，就是我一个座谈会。然后是在分享我2016年就是有一个剧场的作品是导舞蹈跟互动的跨领域的跟无人机一起的一个表演、 嗯、 然后那个作品有拿到2016年的数位艺术表演奖首奖，然后是分享那个那是百万首奖的一个剧场作品、 嗯、 然后他那时候来听然后就非常激动然后冲过来跟我说就是你的我们要不要一起合作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做音乐， 对对对， 然后当初想说哦，音乐要导，需要吗？就觉得我也有思考这个问题。后来跟丽景讨论完之后，发现他想要做一个是多元跨领域的一个表演，那就是需要就是有精准的灯光设计跟视觉的互动。那这些东西是必须要有导演去帮他看整个画面，因为音乐家在舞台上，然后他没有办法说及时的看到他后面影像或灯光的需求，这样氛围的掌握。然后有导演的话，就是可以帮他看整个画面，或许会更有趣更丰富，这样 是是是、嗯、好，非常期待这一场演出哈。我们先来听一段片段，然后待会再来跟李丽景跟邓文新导演来聊聊这一场的 Ultimate Music Battle。 刚刚听到的就是 The Ultimate Music Battle 玩乐女生，这个李丽锦即将要在华山的乌梅剧院，什么时候啊？来告诉听众朋友一下日期， 在8月25号礼拜六， 嗯， 然后有两场 啊，对，下午的 下午是2点半，然后晚上是7点。嗯 哦，即将在华山1914文创产业园区的东三 B 馆 AB 的 B 哈，一二三的三，三 B 馆的乌梅剧院就可以看得到这场演出。哇，刚刚听到的这段音乐，结合笙哈这个国乐器，然后还有 keyboard，还有什么电子音乐， 对， 哇，会把国乐器加上电子音乐，这个真的是蛮具有这个另类，然后有点点跨界精神的，然后又结合多媒体元素，对不对？ 是， 我们刚请到邓文兴导演跟我们聊到说，诶，其实你一直以来都是在比较偏剧场啊，这个领域，然后丽锦则是音乐人，好，他比较是音乐取向，但是这个好奇宝宝找到你来帮他导演，可能也是一种狂想，然后一个大胆的冒险跟尝试，但是我觉得也因此会让这场音乐会让人值得期待。那导演有没有这次你们排练的经过或是在幕后制作的一些小小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跟丽锦合作容易吗？ 当初就是跟他讨论曲目， 嗯， 然后因为他这一次是全新创作，全部都是新的，然后我就希望，因为这次是在剧院里面做一个呈现，那我就说，那你希望给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就希望他每天做功课，就是可以像写日记一样书写自己的感受。我就问他说，你希望呈现的是像诗还是小说？ 嗯， 然后他想要是一本小说。所以就是这整场音乐会的概念会像小说一样，会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是我们的曲目这样。 哇，听起来蛮神秘感的，因为刚刚丽姐有讲，这是一个不是说啊，我们这场演出会有十首曲目，不是，中间不会停的。 嗯， 就是一旦进去了以后，听众朋友也要先上洗手间， 对对，很重要， 就没有时间让你休息、 对 喘息的机会了。 对。 就从头到尾，好， 嗯， 也没有中场休息，对，好，来讲讲你的音乐伙伴，这个一个是郑各军，小个，还有一个是吴岭， 嗯， 你们合作怎么样一起共同创作呢？在音乐上面，这个我想听众朋友会很好奇，一个是玩这个电子音乐的电吉他手，好，玩 programming，然后一个是做配乐的，然后你是吹笙的，你们三个人要怎么样一起写东西、编东西啊？ 我跟吴岭在认识的时候是在大学的时候，在台南艺术大学，然后我是国乐系，他是应用音乐系， 嗯，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一起玩过音乐， 嗯， 对，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呢，就是大家都在台北工作或者是演出，所以偶尔我还是会去他家，就是两个一起创作东西，然后通常我们两个会在就是一个下午可能两三个小时这当中就可以创作出一首曲子， 嗯， 对，所以就有一直维持着一个这样子的默契，然后所以这一次呢，不外乎就是找我最熟悉的搭档，找吴岭一起来，就是编写这个音乐这样子， 嗯， 然后小个呢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偶像欸，因为我很常去看他的表演，对，因为他有一个团叫三声献艺， 嗯， 还有另外一个团叫世外桃源。 嗯， 对，然后都是电子音乐感很强烈的乐种这样子，所以我很常去看他的表演，就是因为很常遇到他，然后后来就是很大胆的， 嗯， 邀约他说，哎，要不要一起玩，一起创作这样。 哦，所以这两个伙伴都是丽锦这样非常的勇敢的上前去邀约这样子，是不 是？ 是 是是。 好，你这场不叫玩乐女神，叫勇敢女神。只要是被，哎，那你的成功率也蛮高的啊！你只要被你这样主动邀约的，大家都会被你的热情哈，所感动。 大家一起玩啊，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就是找寻音乐的不同的表现的方式， 嗯， 因为我觉得太多的音乐会都几乎都是每一首歌把它演好，然后呈现好，然后就可以了。可是那每一首跟每一首之间，它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关联，主要是技巧的呈现啊，或者是音乐性的表现啊。 嗯， 然后我这次想要挑战的就是如何 把它在没有舞者，然后没有戏剧，没有演戏的成分之下，音乐是主角，我觉得有点想要挑战自己。 嗯， 对， 因为大家平常会去听一个音乐会，可能会对既定的形式有一些包袱跟认定。那刚刚在跟导演私底下聊的时候，也有在讲说，哎，这到底这个电光声影这场到底是音乐会呢，还是剧呢？你们两个怎么定义这场表演？ 因为导演他刚刚有讲说，他就是鼓励我就是书写一些文字上面的东西，然后因为刚好就是我这一两年就是刚好正经历了就是 人生的起承转合， 人生，对，人生的一些颠簸，就是很平凡的一些人生的失败的路程，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现在也在经历当中， 嗯， 对，然后我就把这些可能是情感上面啊，或者是事业上面啊的一些 心情转折， 转化成 文字，都放到你的音乐里。哦，也 希望，对，希望是可以把艺术家的生命故事也融入在我们的表演里面。 嗯， 对对， 听起来感觉导演也蛮了解你的个性跟故事的。 我们那时候约出来聊这个音乐会的是第一次吧？ 嗯， 我就把我很私密的那个故事都掏出来告诉他。 真的啊，爱情故事？那你都好像都还没跟我讲过耶，这样子 我 怎么介绍你的音乐？你告诉我的话我会介绍的更好更深入。好啦，不开你玩笑，我们今天非常开心丽锦跟邓导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节目的调性也是偏向，我也很喜欢介绍一些跨界的啊，或是一些比较另类组合很有创意的表演，所以这一场在8月25号星期六的下午跟晚上两点半，下午跟晚上的七点钟，大家可以到华山去欣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场音乐会，李丽锦电光声影，它是用国乐器的声，然后再加上电子音乐，哇，光听到这个组合应该就蛮让人期待的。好，今天谢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听的就是他们的作品，也希望听众朋友，我们8月25号华山见哦。 到时见喽， 拜拜， 拜拜。